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我是毓敏。这个礼拜六呢，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呢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就会在礼拜六夜晚即深夜时分11点至11点半播出。那些年是讲什么呢？我们两个呢，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呢就插科打诨，讲的呢都是香港的旧事。旧得来有些讲的是几十年前，是吧？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咪？而家唔系怀旧，而系温故知新。仲有呢、這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记得留意收睇、收听，同埋记得交月费。 嗰阵时佢哋14号咧嚟到香港，最早咧系冇人嘅， 系楞住。14号咧即系红门红发山14K， 佢又 唔系呢？有听到旧旧 嘅，佢又拍住。 佢就有政治啦，嗰个政治 系啊， 亲国民党噶嘛， 因为佢拍住水房行，佢自己唔够人嘅。 水房咧又系一个 和安党黑社会， 和安党， 佢要笨住水房攞马借人行嘅。 三合会啊，应该 好啦，你自己想起旗，咁你成日踎喺石硖尾，你净屋村好冇地盘噶嘛？佢变咗咧，就嗰时阿欧文叔佢哋真系搞出嚟嘅， 参与政治啦， 参与 佢本身有党啦。 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啊！今集是第89集，咁今集咧就有我二世祖翻嚟啦，咁仲有简洛夫喺度嘅，系啦，咁啊即系简洛夫，你啊啱啱翻完香港啦，而家到我喺香港啦，系啦， 咁啊， 即系我谂你，即系我之前问你香港有咩搞，你话好 Q 门啊嘛，咁我今次翻到嚟咧就系完全体验咗你而家话冇 Q 门。即系我哋头先咪后都讲咗话，啲嘢好，我系咪即系我话啲嘢好贵啦？即系反而系即系你话，譬如你行街你去茶档买杯冻啡啊，食碟咁嘅公司纸啊，嗰啲都 OK 嘅，因为其实我哋两个都叫翻得嚟物啦嘛。咁即系譬如你话一杯冻啡十零蚊20蚊有找都 OK 啦。但系你系咪即系都有框下啲高档嘅，你都觉得好恐怖嗰啲价钱？ 系啊，即系我就高档又框，低档又框，即系高档框啦，我就比唔起啦，高档嗰啲大贵啊，咁啊低档嗰啲咧就都我即系嗰啲茶餐厅嗰啲啦，譬如深水埗嗰头嗰啲咁样，嗰啲又唔系好贵嘅，啲都仲 OK 嘅，又唔系贵好多，但系去嗰啲高档啲嗰啲 supermarket 啊，嗰啲地方或者嗰啲餐厅嗰啲啦，高档啲嘅餐厅嗰啲，啲价钱真系翻嚟一次贵一次咯。 即系你班友喺度串我啦，话即系我走去买，我走去买啲咩蛋糕，你问我几多钱一块，我可能争我搭$10啦，跟住你班友喺度夹我啊嘛，无啦啦即系无啦啦买几便饼咁使咗成嚿水美金，咁想点咧？真系 咁啊，唔系喎，佢香港啲，我觉得佢贵嘅嘢都有人食得起，你唔好以为贵冇人食，真系因为有咁嘅市场。所以开咁多，越开越啲高档嘢越开越多喎，反而 系噶，即系嗰间咁嘅死人乜鬼嘢咧？嗰间即系嗰间我走去买饼嗰间有乜嘢啦？我喺 IFC 见到长期都有人排啦，同埋即系你都讲得啱嘅，你话譬如你话系茶记啊，就算你见到其实大快活啊、大家乐嗰啲都冇，唔系加得咁多嘅啫嘛，但系而家咧即系呢个，譬如话香港咁，我哋雪梨食碗拉面咁，可能譬如嗱，你食到好靓，你都系十五蚊，15蚊到啦，系咪啊？即系因为加底又成啦嘛。香港一碗系讲紧130嘅，所以好黐线啊！我觉得系，唉，唔系人住啊，即系 咁你唔好理佢，一样有人排长路 啊。咁啊，即系咁香港，即系你讲紧，譬如贵贵都有人排长路，咁其实都可以反映喺呢两三个礼拜开卖嘅新盘啦，咁即系呢个即系大围啊开新盘啦，咁啊即系一房啊卖成咁啊600-700，即系唔系一房啊，但系嗰啲 studio 啊都卖成500几万，咁即系你想点咧？系啦，咁啊即系讲起楼咧，就喂嗱，即系我哋之前做节目咧，我哋都话即系要 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想澳洲嘅形象咁差咯，但係你記唔記得咧？阿簡洛夫，我哋上幾日節目咧，我哋都要揾啲香港傳媒咧點樣報導澳洲新聞嘅嘢嚟恥笑啊嘛，係咪啊？係咁啊，即係今集咧，即係其實我哋平時節目咧準備資料咧，多數係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我而家香港啦，咁香港時間而家係星期一嘅傍晚六點幾，咁我哋準備節目嗰陣咧，多數都係譬如禮拜六、禮拜日咁啊，搜集資料咁啊，禮拜一啊埋牙咁樣啦。咁啊，原本今個禮拜咧，我都係揾唔到好多料講嘅，咁啊，突然之間咧，琴晚咧喺呢個我哋澳洲嘅 Seven News 嗰度啊，就爆單新聞出嚟喎。咁啊，事關係一個喺 Epping 咧有個樓盤咧。其实英文名嘅，你都真系唔好叫人哋翰林苑咁鬼老土啦。呢叫 Gondon LLC 啊，咁就喺Carlingford Road 8号嘅。咁啊，简洛夫你都知个位置，其实就喺 Epping 火车站就行大概10-15分钟咁样啦，就喺 on Carlingford Road 油站隔篱啦。咁其实阿简洛夫，你觉得嗰区个环境系点咧？佢有成即系背景资料就系佢有成 27% 系华人咯。咁其实你觉得 Epping 你对 Epping 嘅印象系点样？ 我绝对系唔中意嗰区嘅。因为嗰区即系碰一碰面都系华人嚟嘅，即系我不嬲都讲咗，我唔中意住湾区噶啦。 系啊，你而家度都多华人，但系唔系好普， 都唔好咁多，即系都有。其实你好难冇嘅。而家澳洲真系雪梨啊，好难冇地方冇。但系问题就系你有啲区其实真系多，即系我你话正话系咪27%啊？即系你话个人口啊？ 系啊 ，Epping 系27%，即系华人啦，系咯。 我估系你讲嗰条街嗰度 Carlingford Road 嗰一区嗰条街嗰度，我都唔止啊嘛。即系你成个区可能系27%咧，但系你集中晒近附一站嗰周围嗰啲咧，嗰啲系唔止啊， 七十到啦。 调翻转啦，27%系唔系华人咯？我觉得 系啊，冇错啦。咁啊，即系系啊，你即系呢区其实就点咧？即系以前系香港人多噶，系咪啊 ？Epping。 以前你成个雪梨都系香港人多过即系大陆嗰啲噶啦，咁但系喺呢几年呢五六年先开始嗰个比例多过香港人啊嘛，同埋佢哋即系香港人冇佢哋咁集中啊，即系都系围埋即系围一区，但系冇佢哋咁犀利噶，即系始终都系散啲嘅比较。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香港人比較容易融入啲啦，咁就以前都有啲區譬如 Cherry Brook 啊嗰啲地方都係多香港人嘅，但係又唔會好似而家咁直頭話你 Epping 啊 Eastwood 嗰度全部都係你用普通話得㗎啦，唔使識英文嗰啲區啊。 咁啊，即係呢個其實呢單嘢咧就係琴晚都深夜㗎啦，夜晚9:40呢個雪梨時間。咁就講即係呢個 Parramatta Council 啦，就 investigate 緊 Epping 呢啲呢個咁嘅叫做即係呢個叫翰林苑啊嘅 signage 咁樣嘅。咁其實咧，即係咧呢個翰林苑呢個 sign 咧，其實佢就係、是、係對住條其實都唔係大街咯。你知 Carlingford 好多係有後巷噶嘛，係咪啊？即係你係佢個門牌就攞條大街嗰個門牌，但係其實佢個主要入口啲喺後巷咁，因為你大街基本上你係佢嗰條路好似，大佬你講緊即係青山道咁樣，我點樣做個 ramp 俾你入去嘅啫？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嗰個 entrance 喺後面嘅，咁呢度即係 但係佢嘅意思係佢話係向嗰條路啊嘛，即係唔係入口嗰條路，但係嗰條車路嚟㗎嘛，即 係 揸車見到啊嘛，揸車見到個牌啊嘛，係嘛？ 你向住嗰條咧就係唔係揸大街見到嗰個牌，係揸細路見到嗰個牌，就 細路即係唔係大路嗰度， 唔係向住 Carlingford Road 嗰度，係啊。咁就即係呢個爭議點呢就係咩呢有即係其實呢單嘢係蘋果都賣㗎好得意㗎咁就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其實個發展商呢叫 Arise Constructions 啦咁其實呢佢嗰個發言人呢都係叫 John Zhang 㗎咁似係姓張㗎啦咁就不為然呢個屋苑主要想吸引中國買家除了有个古色古香的名字啊，屋苑一角地面有巨型阴阳图案，咁啊叫做 还有还建有中传统中式鱼池，你过唔过一次智联静苑咁啊？咁呢个发展商又坦言啊，艾平区即系其实我哋唔系叫艾平嘅以前，我都唔系好 冇中文名噶嘛，系啲你系啲人夹硬译嘅啫嘛，不嬲我哋都就咁叫 Apping 啦。我哋就嘅广东腔咁啦 ，Apping 咁样啦。 啊，就咁讲 Apping， 我哋讲即系香港人啦，唔系香港人就唔会即系好少啊，将佢夹硬改个中文名嘅。 咁啊，即系 Apping 有不少优质学校啊，翰林院於是咧就咧以此卖点作吸引中国买家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呢个叫做，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其实而家冇即系澳洲咧，其实咧就好似即系呢单嘢令我谂起温哥华啦，又即系阵间讲下温哥华系点样啦。澳洲其实而家系冇law系话即系一定要有英文咁样嘅，好得意嘅，系啊。 冇噶，冇，好似冇嗰条法例。但系咧个问题就系话，我唔知点解，当然唔系香港嘅传媒发掘出嚟嘅，系本地传媒报道，然后香港传媒引过去报道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即系，我觉得就系好奇怪，就话呢啲咁嘅嘢，而家好多即系逢系有呢啲嘅事咧，有本地传媒系报多咗，你觉唔觉得咧？ 本地 as in 澳洲？ 系啊，系啊， 系噶。 即系有啲。譬如你前嗰排话咩啊，即系有关于中国人、中国嗰啲咁嘅嘢咧，嗰啲新闻咧，即系以前可能你太细单咧，费事唔会报噶嘛。 同埋佢都唔 border 走去报啦。 系啊系啊，嗰份你改咩名都得，你话知你佢你有中文又好，日文又好，通常都系咁样嘅。但系而家我觉得就系话，会唔会系即系呢度啲人开始会有啲反感啊？对呢啲事？ 都系噶，即系以前系，你记得我哋啱啱做节目嗰阵咧，有阵时咧啲咁嘅奶粉嗰啲咁嘅嘢咧，啲鬼婆出嚟闹咧，会俾人话 racist 又成噶嘛。同埋主流媒体对于呢啲嘅角度就系觉得，佢哋有权买嘅，但系而家系多咗人出嚟闹呢啲咁嘅 PK 嘢咯。 系啊，嗱，即系其实即系你讲开奶粉嗰单咧，啱啱前嗰排话影嗰度，其实呢啲发生咗好耐，不过传媒冇报啫嘛，即系好多噶，即系我谂一两年前已经有啲咁嘅事啊，即系话嗰啲人系开始好讨厌啲人去抢奶粉，但系传媒就唔会好少会报，可能佢嗰阵时系咪即系你费事佢撩起一啲即系仇恨情绪之如此类咁样，嗰啲传媒就刻意可能或者刻意去唔会报呢啲嘢嘅， 嗯 啊。即系比较少啲嘅，但系而家就有一少少啲咁嘅嘢咧，呢度嘅传媒咧就会攞嚟讲噶啦。 咁而其实今集咧，咁佢就揾咗即系呢个叫做喺呢个 complex 入边住嘅个鬼婆，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个鬼婆会买呢等嘢嘅，即系我都唔开胃啦，大佬无啦风水阵咁样，咁就即系佢就觉得咧，即系呢啲咁嘅强国发展商咧，就利用 Apping 嘅即系 school catchment 咁样啦。就向呢个叫做唔识讲英文嘅人嚟推销呢个咁嘅 apartment complex 咧，就系佢就 feel offended 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又觉得对，即系你有咩摆个咩写人中文，即系好似骨灰庵咁咯，咪话即系摆个咩大牌喺度，对佢同埋附近嘅居民又好不满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你如果你真系买嘅话，你做咩要买呢度咧？ 我就觉得奇怪，点解有鬼婆去卖嗰度咯？即系你即系我就咧佢讲啦。如果我就实逢啲唔会买呢啲咁嘅区嘅，你唔好话嗰间嘢啊，就嗰区我都唔想去嗰度住嘅。啊，咁你身为鬼即系鬼佬鬼婆，你就走去买嗰单，你就即系周围你明你话佢唔系唔知，我谂佢唔系唔知 Apping 区系嗰啲唐人波个乜噶啦？ 咁你刑责自负啊嘛，大佬 啊！即系咪调翻转头讲，即系我哋成日都叫啲华人移民融入社区，咁佢其实嗰个鬼魂应该融入嗰个社区，要学下中文。 系啦，冇错啦。 咁就你搬喺一平住又唔该学下中文，你话忍受下周围嘅人讲普通话，就唔讲英文嘅，你要适应下啦。 咁佢话即系每次在街上抬头一看这块招摇的中文标志。我以为他会写着滚开吧澳洲鬼，嗱，即系呢个原文咧就系 stiff， 就系呢个 stuff you Aussies， 咁其实系嘅，系即系人哋摆明喺度排你，咁你仲喺度得喺度，咁其实你自己揾自己笨柒啫嘛。 即系而家嗰个殖民地嚟噶嘛，大佬嗰度系啊强国殖民地嚟噶嘛，你走去抢殖民地就马鬼咩？即系你系点讲咧？唔系而家咁样都好嘅，咁咪睇下即系开始认识一下咯，认识一下啲强国人嗰啲威力咯。 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咯，咁嗱，你话呢单嘢会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就觉得就佢应该下边加快咁嘅烂鬼铁牌咁嘅算数啊！做咗嘢去吹咩？ 佢咪可能加翻个英文喺度咯，整多块牌佢整翻英文喺度咯，中英对照咁啊，或者背面系英文，前面系中文，吹咩啊？ 但系你讲紧譬如澳洲咧，周围系即系啲中文路牌嗰啲咁嘅嘢咧。你 North Ride、Lane Cove Road 同埋 Epping Road 交界嗰个点水居一早都系啦，嗰、那个系咩添？嗰个系新加坡资本添，真系咁你点咧？系咪先？你 Chatswood 啊，你火车站啊，而家有等咁嘅商业大厦都旧咗等噶啦，就系、是、巴士站上边咁样啦，都好大个，都即系都好大个即系 Colliers 帮佢卖啊嘛，系咯。咁你都好大块横额，系即系摆明系写中文简体字，就话即系呢个全道出售咁啦，欢迎洽购啦，真系。 咪鬼叫你又要想赚人强国钱咩？你自己系咪先？屌你唔使啊！你翻嚟入澳洲雪梨机场入嚟，一落机已经大大嗰啲广告大好鬼多场嗰啲中文字啦，已经 系噶、 你翻翻嚟，我算嚟入系嗰时候咪好多嗰啲广告牌，嗰啲中文字啊， 全部都系 澳新银行啊，中文啊，大佬。 仲有咩咧？你记得临出翻去即系接机大堂嗰度啊，好大块嘅咩营养乜乜乜咁样噶嘛，即系嗰啲健康产品啊，好大块嗰只牌噶嘛，咁啊。冇噶啦，咁即系呢单嘢爆咗出嚟，会唔会即系啲 council 会唔会真系即系 enact 一啲 bylaw 咧？系唔会咯，咁即系你啲 apartment， 我哋阵都会讲噶啦。你个市其实而家系你今个礼拜 auction 系上翻67咁样啦，但系都系立噶。你新楼你起咗咁多嘢，你而家其实你澳洲你比起好多即系其他嘅。即系 OECD 啦，已發展地區咁樣啦。Number one 係 Sydney 最多 construction，Number two 係 Melbourne，Number three 係 Brisbane， 跟住先係其他嘅。仲有其他嗰啲嘢係你嗰四分一都冇。咁你起咗你係咪先？我哋都講過嘅。 唔係你冇辦法都一早已經話咗你而家成個澳洲啲經濟 shift 曬去向曬一面倒向強國，就仲更加係 focus 曬啲地產啊。或者係一啲出售一啲資源嗰啲咁嘅嘢，咁你成個經濟你冇計嘅，俾人攣住你好多嘢，你鬼佢依家政府咁樣咩係嘛？ 唔係卒之咪即係強國人變老闆， 係咯就係咁咯。咁所以佢擺個路牌喺度，你班友嘈係即係你係可以應該嘈嘅，但係問題就係你依頭嘈嗰頭咪又要 收錢 又要接受佢入嚟投資，又要受係啦係啦，除非你話你話。你又唔靠佢咁冇计啊，系咪？ 你揸颈就命咯。咁即系其实呢样嘢就引申翻去啦。Labour 就你记得我哋上嗰你上嗰几集冇做嘅，你冇做嗰阵咧，我哋就喺度话呢个其实Labour Bill Shorten 啊讲嗰个 point 咧，就应该就出口牛肉去呢个叫印尼咁样啊嘛。佢就觉得即系Bill Shorten 咧就有咁印尼其实是澳洲最近的 foreign country 啦，但是对他们没什么 trade 这样嘛，咁就话应该发展印尼市场嘛，但是屌你找印尼没卵用的嘛，印尼会没钱是不是你买得你几多东西 找个穷国家跟你去 trade, 你帮得你几多啊，那些卖牛肉即是你成对这个经济帮得你几多是吧， 你坐了三帮果啊， 最紧要澳洲最紧要卖矿产卖资源卖楼。 是啦。卖 晒呢几样就啱啱强国啊最需要嘅， 卖晒佢控即系控制权咧都送埋俾佢，系啦，咁啊自己就拎住嗰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多嘅，你好多时你见到嗰啲雕咧啲作价都非常之低噶嘛，基本上就系后啱你班友心急求其贱价放出去，咁呢班澳洲佬就即系都出名短视噶嘛，拎住嗰几廿亿咁勾揈揈咁样咯，系啊。 咁你冇计得，而家呢个阿泰，即系有你，除非你啲人去到一个忍无可忍嘅地步咯，咁你可以喺反映个选票度话，下次大选嘅时候，你咪将个 policy 转咯。但系如果而家冇计噶，同埋呢啲国家都系咁噶啦，选咗之后话知你啦，系嘛？谂到选之前，佢咪改下 policy 咯，走翻你咯，冚翻下你哋咯。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你讲紧澳洲的经济呢依赖强国啦。嗱你就离开一段时间啦，同埋你返咗嚟都即係都冇眼睇呢个叫做澳洲新聞啦。我哋之前嗰几集呢讲过话即係其实 Queensland 其中一个即係选举呀，你知 Queensland 其实我哋澳洲昆士兰省呢今个礼拜六日就补选啦，咁就都是 Labour， 其实都冇乜分别嘅。你选完之后 ，Labour 都系即系组唔到 majority 政府，都系 marginal win 咁样嘅。咁其中一个 issue 就系 Queensland 个矿啊嘛，就即系阿 Danny 啊嘛。你知即系原本就系即系印度嗰度就唔系好够钱投资，咁就即系。即系咁啊！即系可能要 back out 咁样啦。咁而家就咩？你知唔知而家系阿 Danny 揾埋中国国企嚟合作啊？呢单嘢 系啊，吓 即系。但系煤矿 呢单报咗好耐噶啦，呢单嘢即系当好多报纸日都有卖嘅，即系好多人反对嘅。即系嗰度啊，即系嗰度啲Queensland 嗰啲人啦，就话即系开发嗰、那个呢样嘢啊嘛。咁而家佢政府穷到窿啦，大佬唔卖咁有钱啊？嗰、那个 deficit 咁劲， 系啊，咁、嗯、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咧，原本咧就卖俾阿叉咧，嗰班友都屌捻到核爆噶啦。咁而家咧引入呢个中国 partner 咧，咁就即系中国嗰啲export credit agency 咧，就话呢啲咁嘅叫做 material for key infrastructure 系要 source from China 咁样咯。咁你 at the end 咧，你系引入你系卖国，咁啊令到本地人冇嘢做咯，又继续系，因为你好多时即系你讲紧呢啲咁嘅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做乜鬼嘢？呢个叫做即系总之呢间叫做 CMEC 啦，即系 China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Corporation， 即系其实中国机械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你大陆嗰度咧，就基本上都讲明话个，譬如你想 finance 呢个 project 得，我哋要喺大陆拎人入嚟咁样。咁啊，扑街啦！ 其实佢哋即系睇到佢咧，佢唔单止即系对澳，唔单止对澳洲嗰啲，即系嗰种扩张，对系即系嗰种手法一样啊！佢哋一带一路沿途嗰啲都系啦，即系譬如巴基斯坦嗰啲又系帮你起个港，去咩斯里兰卡啊、巴基斯坦度咧，帮你整个港啊嘛，即系你唔够钱借钱俾你起，起完之后咧。听咗你大伟争佢钱，搵咩话？咁嗰度就嗰度嗰啲全部控制晒俾佢手上咯。你嗰、那个你间嗰间嘢赚，即系冇盈利，赚唔到钱咧，大伟你。 啊，咁咪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呢、這个其实你啱讲嘅就系咧，阿 Danny 嗰度咧，基本上佢就唔够钱起，咁咪谂住卖咗，即系卖呢个 project 嘅一部分权益啊，卖咗呢个 rail line 啊，咁样咯，系啊，咁就。即系呢、這个叫做呢单嘢就咩啦？哇！顶呢度就讲紧话呢个咩个 Port of Newcastle， 原来呢个招商局系一半嘅喎，戆黐线嘅喎。 唔系而家好多啊，即系我哋唔知嘅好多啊，即系我哋冇留意，唔系即系我哋冇留意好多。其实好多嗰啲infrastructure 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咩战略性嘅所谓嗰啲命脉啊，其实卖咗有好多系卖出去噶啦，仲要喺强国手噶，电网啊嗰啲咁嘅嘢啊，都好多卖咗噶。 系啦，咁啊， 所以 快啲食屎啊！因为咁啊，嗱呢啲燥底嘢咧，就即系点知讲一单咁少啦，咁啊讲落第二单料咁样啦。咁啊，喂，贾洛夫，其实澳洲咧，即系几时开始自助出入境嘅？用啲 biometric 嘢， 好似两三个月前啊，两三个月前啩，我唔系好 sure 啊，即系我试过好似两三。咪两三个月咧 ，sorry， 我就唔系好记得几时，但系我对上嗰两次出境都系已经系 唔系即系入境啊，讲紧唔好意思，讲入境啊， 入境好耐咯，入境几耐噶啦，几年啊我 即系我系几年之后唔使，以前要填张卡又成，要去经过，好似嗰啲外国人咁样啊嘛。 系啊， 但系而家已经好耐噶啦，即系本地人就好耐，几年噶啦，三五年就，但系亦都好多，而家好多国家都可以唔使，即系可以经嗰条点啊，即系自动化一条，好似我哋香港用身份证翻去咁样啊嘛。咁你就系入咗张卡，即系攞张用你 passport。即系 scan 你嘅 passport， 扫一扫，攞张卡，跟住到嗰度就影你幅相，咁就过得噶啦，唔使即系冇个人动喺度 check 你嘅。 嗱，因为点解咧？即系咧，而家我哋澳洲咧，即系其实加拿大啊、美国啊嗰啲都用噶啦。你知其实佢影你要交相俾佢嗰阵咧，系有严格嘅，即系叫做呢啲叫即系总之系严格控制你个相个规格咁样噶嘛，系咪啊？即係講你個頭要幾多啊？佔份張相嘅幾多 percent 啊？真係有個咁嘅尺度落去咁樣噶嘛？係咯。咁就 因為嗰、那個 sorry， 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相係 store 喺個 database。 冇錯啦， 用你即係嗰樣嘢係一個標準嚟嘅。即係你如果影咩嚟咩稱咧，佢就即係佢變咗好多 error 噶啦嘛。即係所以點解影護照相一定要咁要規定嘅又？个底色系乜嘢啊？大细系乜嘢啊？咁就系佢嗰个就是 sorry， 用嗰啲嗰啲叫咩啊？即系高科技嗰啲咁嘅嘢去 辨识你嘅，系啊。咁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呢单嘢都系琴晚定今朝出噶啦。咁就即系呢个 Guardian 咧，哇，左交报纸啊，卫报啊，咁就而家就谂住将呢个叫做即系。同埋揾電信公司同埋呢個叫銀行嚟 test 下呢個叫做面部辨識咁樣喎，咁就即係講話佢係要即係呢啲公司咧就要攞咗呢個 permission 先嘅，咁就以後就揾呢個叫做面部辨識嚟做佢嘅 service 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最我哋頭先都討論咗啦，即係呢個最具爭議性就係、是。每一次呢啲銀行啊、電信公司咧，要去 verify 你嘅 information 咁樣咧，佢就要入政府嗰個 driver's license 同埋 passport 嗰個 database 嚟做呢啲咁嘅嘢咯。咁而家就有一個叫做好大嘅爭議，就係私隱權嘅問題，即係你攞得我幅相，咁你會攞埋我嘅出境記錄啊，諸如此類咁樣咧，係啦。 同埋呢樣我諗唔係咁容易俾你過到，即係因為你係政府就 OK 啦，即係你譬如攞 driver license 或者一啲護照嗰啲咁樣嘢咧，咁你就因為佢而家佢全部都係用個即係用即係佢轉咗 system 就你一定要跟住，但係你如果買銀行又有爭議喎呢樣嘢就 係啊，因為就即係。你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嗱呢度個 flow chart 嘅幾有趣嘅，咁個 flow chart 係點樣咧？就即係政府就會起一個叫 biometric interoperability hub 咁樣啦，咁基本上就係即係度咗你個咩死人頭啊，咁啊擺入去咁樣啦，咁就啲 passport 啊、citizenship and visa 啊，同埋 driver's license 咧，咁佢就以后就喺嗰度嚟，即系喺呢度嚟攞嗰幅相咁样，佢就摆落去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好戆居啊！呢度就基本上就系讲 passport 啊、citizen， 即系你知 PR 系攞张卡咁样噶嘛，冇 passport 噶嘛，系咪啊？系啦，同埋 driver's license 就喺度攞嘅资料咁样啦。咁就讲你以后就譬如你话 credential issuers， 即系可能譬如你啲咁嘅，即係你譬如你 office 嗰啲咁嘅 ID 啊 ，law enforcement 啊 ，private sector 嗰度就會咁樣咯。咁即係你覺得呢個係即係好似 big brother 咁樣啊？ 我覺得佢呢度唔會咁容易，即係我佢而家係做一個 草擬 啫，同埋一個可能佢仲要經過你授權嘅，即係唔好話將佢俾咗你咁樣，即係可能你第時有呢個 facility， 但係你仍佢哋銀行咁用個櫃員機撳機，嗱你可以用啊，仍然用一張卡，仍然唔需要俾個樣佢嘅，可以用張卡冇個密碼嚟撳機，但係你可以咧，你可以唔打張卡， 用你份面， 走去櫃員機用你份面啊嘛，你話、啊、我相信一定要你授權先可以嘅，唔係話你夾硬嚟將嗰啲櫃員機改曬，全部都唔入卡嘅，出樣嘢就私隱㗎大佬。 啊，咁咪。咁咪就係、是、咪、就是、你 iPhone X 而家都係咁啦，係咪先？ 咁但系你手机系自己控制啊嘛，你可以唔用呢个咩噶？你可以唔用样嗰啲识别噶，系咪先？ 系啊，即系 啊，最大嘅问题我谂系俾咗私人嗰度，你唔能够 guarantee 佢嗰啲资料系会唔会再即系泄露出去、流出去喎，第度喎。 都系啊，咁你知其实屌你唔好话私人机构啊。你政府你统计处都泄漏咗好多镬啦，系咪先？ 所以即系我唔而家系咪即系会一个即系我唔系净系澳洲，全世界都好似开始做呢样嘢咁。 咁啊， 即系强国就好耐噶啦，强国已经系行呢样嘢，但系强国嗰啲就冇得反对噶嘛。 你冇理由揾强国同澳洲比嘅。 我知啊，即系我意思系话咧，佢。政府就是有用咗呢啲嘢时候咧，佢容易监控啲啦嘛，可以。 系啦，咁啊，我就觉得澳洲咧都系比较保守嘅啲人，咁佢哋由即系草拟到立例咧，我谂都讲紧都 十年八年后先。 系啦，咁即系到时个 technology 又转咗啦，咁啊又嘥鸠晒啲钱，系咯，咁啊下一单料啦，下一单料咧，即系其实咧，我好少喺呢个节目度推介买咩书嘅，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嚟紧咧有一本书咧，我谂即系作为一个叫做，即系我唔知道其实各位听众系嘅，即系做生意又好啊，做嘢都好啊，同埋即系讲紧系华人喺一个 third culture 嗰度点样生存咧，我觉得系都几有值得参考嘅，咁即系我想讲呢一本书咧就系、是、嘉里集团咧，亦都系即系世界陀王啊，阿郭鹤年嘅自传咁嘅。咁啊，即系阿贾洛夫，你对马拉益嘅认识有几多啊？嗱，即系我唔系啤你哥啊，我唔会叫人买马拉楼啊。但系你对马来西亚个社会嘅认识有几多咧？ 马来西亚咁嗰度即系华人都即系几即系嗰、那个个 culture 都好 strong 嘅。即系马拉人之后嘅华人好似我唔知几多 percent， 但系咧，因为其实我都有去过马来西亚几次，咁我嗰啲华人咧，即系嗰个点样咧？嗰个即系比较老，即系老一辈嘅思想，或者讲系嗰个 culture 仲系 keep 到喺嗰度嘅。 嗯， 你明白我讲咩？即系话咧。好多嘢可能係我哋香港以前有嘅禮儀嘅上啊，嗰啲咩嗰啲咁嘅嘢，機卡嘢咧，可能香港因為太過國際化啦，慢慢進步咗啦，咁好多嘢都冇咗啦。譬如你好似話嗰啲結婚啊，嗰啲咩喪事啊，啲咁樣嘅儀式嗰啲咁嘅嘢咧，我反而喺馬來西亞見到 破地獄， 舊 跳嚟跳去破地獄， 即係嗰啲 擔飯買水， 即係嗰習俗啊。我真系結婚，我其實去過馬來西亞，去過飲酒嗰啲咁嘅嘢， 係啊， 即係飲結婚酒嗰啲咁嘅嘢。咁我哋好多時候仲保留翻可能百幾年前啲中國農村式嗰啲咁樣咧，可能即係話 三生酒禮 啊，係係，即係嗰啲禮儀，我都即係我本身我都未見過，唔知道，但係嗰啲係因為中國傳統嗰啲嘢都喺即係保留到，即係比較上咧嗰度嘅華人咧，即係可能佢哋移民咗過之後咧，將啲嘢帶到過之後咧，佢一代一代咁樣仍然係傳翻落去嘅，就唔似香港變得好快啊嘛！香港可能你 香港 百幾年前 香港好商業化啦，同埋而家 係啊，即係你香港譬如你開埠百幾年前有好習俗喺度嘅時候，慢慢現代化咗。可能你我哋細個好細個嘅時候有啲習俗仍然都有做，但係而家嗰啲冇嘅啦，可能已經係嘛？但係好奇怪，馬來西亞我仍然係揾到呢啲嘢咯。 咁啊，嗱，馬來西亞咧，其實咧，即系係好多華人，但係佢本地嗰啲，你知馬來西亞本地人叫毛人噶嘛，即係毛絲個毛啊。咁啊，都有即係其實同不嬲同華人嘅關係咧，就麻麻地嘅啫。咁好多時你講緊譬如馬來西亞咧，佢你即係好似大陸咁樣噶，你本地人係。即係佢淨唔係本地人，即係你知大陸係外資一定係即係最近放寬咗啦。你知以前就係本地資本一定要佔一半咁樣㗎嘛，你知㗎啦，係咪啊？ 仲有好多嘢喎，除咗啲做生意咧，譬如即係我識得啲朋友係買佢嗰啲大學啲學位咧，有個百分比係 留 翻係啦，即係可能 系啦， 唔系，因为如果纯粹佢考试收，如果你考试成绩好入去嗰啲咧，哇！你成间校都系华人都似，咁佢咧大学咧又预留一啲学位咧，就嗰、是、啲你哋考你啲华人考得叻嗰啲冇用噶，即系佢哋佢有得50%，譬如30%系俾华人嘅，有50% 要俾无人，要俾无人 系啦，佢就可能佢你嘅成绩一齐考，唔系一齐咁样计嘅，总之佢要。佢要个百分比要百分比人，所以咧，你可能你华人咧要读书读得好叻，入到大学，咁嗰啲无人咧就可能佢普普通通入得到嗰啲大学啦，咁样咯。 咁啊，即系其实各学年咧，就即系其实亦都喺呢度讲，即系呢本其实佢嘅奋斗史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就讲话，即系其实好正嘅，佢讲马来西亚咧就讲佢嘅惩罚性税率啊，即系。你越賺得多就越俾得多咁樣咧，係驅使佢搬去香港盤生意嘅原因咯。同埋佢亦都係即係覺得係有陣時你馬來西亞即係佢焗住你公司你 40% 或者 50% 股權係要無人嘅話咧，係搞到佢控制唔到好多嘢。係啊，咁就佢亦都話喺本書入邊啦，就話呢個華人係世界上最強嘅經濟螞蟻咁樣咁你知馬來西亞、新加坡呢啲係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咁樣㗎嘛。咁佢就話呢啲阿 Sir 呢就係一啲好好嘅行政人員嚟嘅。但係呢班友呢就鍾意即係一來就係唔鍾意即係揼石仔啦，就鍾意喺 office 入面或者喺即係 London 嗰度就遙遠控制啲咁嘅嘢嘅。咁佢亦都話即係華人呢就喺build up 東南亞呢，尤其是喺即系同埋印度人啊，系啊，就系即系基本上系佢哋就做晒全部嘢咁样咯。咁啊，阿郭学年咧，其实咧屋企咧就系福建人嚟嘅，咁就就佢亦都即系喺佢建立佢自己事业嗰阵咧，咁就即系讲好多福建同埋广东嘅移民咧，咁就即系真系即系离乡别井啊，寻找他乡的故事咁样就嚟到马来西亚嗰啲啊，咁好勤力咁揼石仔咁样嘅，同埋系啦，咁就。佢都係講話就係即係唐人就好勤力咁樣，咁佢就即係佢嗰陣佢70年代咧，佢印尼訪問嗰陣咧，咁就即係都警告過啊，即係華人當中都有害群之馬咁樣啦，咁即係都會搞到啲嘢一鍋粥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可惜呢個印尼政府就唔聽啊，咁啊，於是就咁樣啦，咁就係講話，即係其實唐人就好勤力，睇到好多機會都會去做咁樣，就即係都即係佢哋係即係抵佢哋發達咁樣咯。但係阿簡學夫，你係咪我同你係咪都覺得即係你而家齋勤力係冇用嘅？即係佢講嘅嘢係有參考價值，但係而家有陣時係不合時宜咁樣。 咁佢講嗰啲嘢係幾十年前嘅，全你華人去到全世界各地都係，譬如你唔好話唔識東南亞去到美國嗰啲咁，我都係。啊！洗大餅嘅啫嘛，100多年前去嗰啲係嘛？咁佢哋係儲到錢或者成嘅，但係我覺得現今嘅社會咧係齋勤力都冇用啊！即係我覺得反為而家你呢度，即係你即係嗰啲華人咧，其實應該係點講咧？應該係要參與多啲反為嗰啲點樣？即係政治上嘅嘢咯， 社會上嘅嘢。 以前你喺東南亞全部都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嗰啲都係嘅。嗰度啲華人咧做生意就好叻，但係政治上面就全部唔理嘅，所以咪搞咗好多悲劇出嚟，咩排華啲咁啊，全部嘢即係咧你到咁上下，人哋一定會硬同你啊嘛，講本嚟你班友啊，即係控制曬嗰啲經濟，但係嗰班人啊懶啊嘛，又懶又蠢啊嘛，啲土著係咪啊？ 都係 啊。咁但係個人口人數又多過你，咁喺政治上，即係政治嘅地位又多又高，即係政府上面你參政嘅人就少啊。咁但係佢嗰啲咪好，即係到咁上下咪有內唔內以前都係咁啊，東南亞都係排華嗰啲內唔內整一單出嚟㗎啦。 咁 但係馬來西亞近年都變咗好多啦，即係所謂變咗，即係話啲華人參政多咗好多啦。 馬來西亞近年又變咗好多啦，同埋咧，即係其實你知邊度柔佛州啊？即係新加坡隔離嗰個州啊。 係啊， 即係佐科啊，新山啊，係啊，佐科啦。咁啊，佐科咧個蘇丹咧，咁啊，即係其實佢係比較開明啲咁樣啦。佢年紀同你差唔多嘅就佐科個蘇丹係啦。咁啊，即係佢就基本上佢就係覺得，即係你知其實馬來西亞咧，尤其是即係譬如你話近翻即係 Najib 嗰啲咧，即係納吉啊，馬來西亞首相，同埋有啲東馬嗰啲保守啲嘅省份咧、其實你而家佢係佢想佢基本上佢想將佢變做 Islamic State 咁樣噶嘛，即係基本上即係進一步削減你啲咁嘅華人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幾日咁啦，但係即係其實佐科嗰邊就係想將自己新加坡化咯，係啦，即係俾翻。即係你 scrap 咗嗰啲咁嘅，即係叫無人嗰啲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啊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之後點樣咁啊，慢慢睇咯，係啦。但係我呢本書係幾有趣嘅，因為即係基本上佢係講佢講佢點樣即係法職咁樣咯，係啦。咁啊下一單啦，你係咪話咩？你係咪話咩線路唔穩啊？定點啊？你彈咗個 message 俾我。喂 喂， 系点啊？你系咪线路唔稳啊？喂喂 喂，听唔听到？ 听唔听到？你听唔听到啊 ？Network slow 啊！ 即系话突然间好，哦，而家听到，但系真系好窒。 OK， 咁啊，得啦。 唔知你嗰边定我嗰边？ 唔知啦，我冇喐过咁啊！唉，神区啊，唔 cut 啊，呢段屌继续啊，真系咁啊！嗱、下一单啦，郭学年啊，讲 我唔知啊， 系啦，唔系是但啦，屌，即系嗱，郭学年都讲完啦，咁啊，即系澳洲啊，就可以讲下咩咧？咁啊，上一集咧都讲过几镬噶啦，就即系 Amazon 开档啊，咁啊，即系其他啲咁嘅商，啲其他啲咁嘅 business 受威胁咁样啦。咁今年咧，即虽然咧我人唔喺澳洲咧，但系咧我都留意到，即系叫做随住呢个叫美国感恩节啊，即系呢个 Black Friday 同埋呢个 Cyber Monday 啦，咁啊 Amazon 咧就无即系都唔系无声无息噶啦，都即系物罗紧股今日开一档咁样噶啦，咁啊即系其实你都系 compare 翻美国嘅数据啊，咁啊今年美国感恩节嘅消费咧都系强嘅。咁尤其是以呢、這个叫做即係上网消费就远超呢个叫做百货公司啊实体店嘅消费咁样啦，因为即係而家就好多时即係啲友仔一来懒得出去啦，二来就係即係你上网揿咗咁你 free shipping, free return 咁冇所谓㗎嘛。咁啊即係同埋其实即係阿简洛夫你都你知美国其实係你知唔知有几轮减价季。喂，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啊！唉，头先有线路问题啊，好卵柒啊，真系， 啲技术故障， 真系，唉，神区咁啊，又断线啦，真系， 冇计啊！而家吓你啊，即系我哋相距7000公里啊嘛， 系啊，咁啊，香港 internet 咧，其实咧快过澳洲嘅。 唔系喎，嗱，香港咧，因为佢香港大厦嚟噶，所以咧，你睇咩时间咧？佢如果系啲夜晚 peak 嗰啲时间咧，系慢嘅，其实。 但系而家夜晚七点几啫，香港啲人冇咁早放工。 但系即系我意思话，佢因为全部入一条线入屋咧，佢系好快嗰条线，但系咧翻到上去咧 就好 Q 慢。 系啦系啦，佢又佢个繁忙同非繁忙争好远嘅。 系啊，咁啊。咁啊，即系头先咧，就即系 cut 之前咧，咁啊，我哋讲到呢个 Amazon 咧正式进军澳洲咁样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喺澳洲其实都唔系住好耐，澳洲住咗三年啫。咁即系我都系今年咧第一次咧见到咧，澳洲啲 retail 啦，咁啊开始有啲叫做有啲叫做即系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嘅 promotion 咁样咯。咁啊，即系。其实随住Amazon 喺澳洲正式开业咧，咁本地嘅叫做呢啲本地零售商咧都要接招啊，咁样咁啊，即系呢个叫做佢即系呢个叫做，其实有啲报纸咧就 compare 咗咧啲咁嘅 white goods 啊，同埋啲咁嘅电子产品就。Amazon 平過其他 retailer 幾多咧？咁 Amazon 咧結果啊真係平過佢咁樣，即係例如，即係其實佢都係 compare against 呢個 JB Hi-Fi 啊、Meijer、David Jones 啊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其實最正咧 ，Amazon 就點樣咧？咁其實你知澳洲而家係其實好多啲細 retailer 就即係一來啊唔夠客，二來就經營成本非常之高咁樣啦。咁你知 Amazon 其實是可以俾啲independent 嘅 retailer 擺嘢上去 Amazon 賣，基本上你係擺啲嘢喺 Amazon 嘅倉，咁就 Amazon 會幫你 ship 啊處理，咁就每個月收翻你啲嘢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你就你就覺得點咧？你有冇跟呢單嘢？ 我少少啦，咁但其實佢即係等於開即係呢個淘寶咁嘅啫 ，Amazon 啫係嘛？咁係啦，咁其實你 Amazon 未嚟之前咧，呢度嗰啲好多零售咧，譬如已經係好多係敷個網噶啦。佢哋好多時候咧，就算佢有實體鋪頭啦，譬如你嗰啲即係嗰啲JD Hi-Fi 啲 MK 卡，佢一樣會開，佢一樣要喺網上面有個網店嘅。咁你嗰個主要成本都係租個倉啊，嗰啲物，其實最主要係倉同物流呢樣嘢啫。你搞掂呢樣嘢啦，你就無敵噶啦，已經係嘛？咁其實你Amazon 入嚟，咁唔單止我覺得唔單止威脅啲實體店啊，即係實體商店所謂嗰啲有鋪頭開鋪頭嗰啲啦。咁仲有而家佢做開嗰啲即係網上面嗰啲賣嘢嗰啲細啲嗰啲澳洲嘅本地嗰啲咧，都會受影響啊。 嗯， 始終佢個量大啊嘛，因為 Amazon 嗰個貨咧，即係佢可能可以平過你好多添。 嗯，咁嗱，其實咧，嗱呢篇 article 咧，咁啊，我覺得幾有趣嘅，咁就即係講咗呢個叫做ABC 嘅呢個 article， 咁就即係 Amazon is coming to Australia 啦 ，What will that mean for local retailers？ 咁就即係講話。This could be big retailers' worst nightmare 啦、，but 呢個 small operators could see some benefits 啦。跟住之後呢個 there is a price war coming 啦。咁即係其實正如你所講，你好多你其實你好多啲咁嘅商店已經係基本上有擺喺上網賣嘅啦。咁就即係佢話 there is a price war coming， as in 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唔同嘅商店就會互相即係競逐啊，即係越嚟越平咁樣啦。呢一點咧，嗱，你又去過加拿大啦，我喺加拿大大噶嘛，咁就即係講話 Amazon could be wary of the Canada effect。咁就你知其實係 Amazon 喺美國好成功噶嘛，係咪啊？即係你乜鳩都 Amazon 啊，即係你平，你就算連 Walmart 啊咁撚大間嘢都要即係收購 Jet.com 啊嗰啲咁嘅嘢嚟，即係頂翻 Amazon 咁樣啦。即係，但係咧，嗱，點解呢度咧就會 compare 加拿大？同埋澳洲咧，咁你知加拿大又係地大，但係其實個 population 好少噶嘛，係咪啊？咁你就呢度就講 Amazon 咧喺加拿大咧，就佢 destroy 唔到佢哋啲咁嘅叫做競爭者咁樣啊，因為你 Amazon， 譬如你好似美國咁樣，乜都要用你，咁其實好多時係你國家政策有配合啊，同埋你即係。你係周圍個 population 都係大到可以做好多細倉咁樣啊嘛，但加拿大你知係嚟去都係多倫多溫哥華，但係其實你中間你係住咗唔係好多人，但係周圍都有人，咁你呢啲就窄使噶啦，係咪啊？ 嗯， 係啦，咁即係其實情況呢度講緊話澳洲其實有機會咁樣咯，即係你係可以 serve Sydney， 可以 serve Melbourne， 但係 regional 啲人點樣咧？咁呢個就係講緊係 Amazon 嚟緊會有個 challenge 咯。 嗯，我覺得佢即係短期就即係佢唔可以 replace 曬嘅，即係你本地嗰啲零售一定。但係問題就係話，佢慢慢佢會，即係佢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基本上佢全球嗰個咩啊，即係落太大咁。即係你有冇睇過即係阿里巴巴即係淘寶啊？ 你講下，你講下， 即係我嗱淘寶咧佢。過去嗰、那個咩每年嘅雙十咧，嗰啲咩賣嘢嗰啲， 光棍節， 光棍節，即係嗰啲降價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我睇過一篇嘢就講話，其實搞呢啲咁樣嘅促銷啊，呢啲咁樣嘅嘢咧，嗰度嗰啲即係喺度賣嘢嗰啲商户咧係最大禍嘅，因為咧你要跟住降，即係嗰個毛利啊，去到降到好低，但係其實。到最後其實好似超級市場咁樣啦，即係譬如你得兩間大超級市場，你嗰啲咁嘅擺嘢上去賣嗰啲供貨嗰啲咧就大鑊，你個毛利賺得好細，同埋要俾好多折扣俾呢個超級市場，係 啊， 咁然後先可以生存到。咁 Amazon 就類似咁樣，即係淘寶已經係咁樣噶啦，即係 搞完呢啲咁嘅幾多百億嘅銷售額裏面咧，其實大部分落咗去呢個淘寶個網嗰度，唔係去咗嗰啲賣貨嗰啲，賣可能佢係個量係增加咗，但係個利潤係俾人蠶食曬，即係冇利可圖啊。咁我覺得 Amazon 如果佢成功，即係佢登陸咗喺澳洲做咧，佢一樣係用呢種咁嘅策略咧，係打殘曬所有嗰啲點啊？即係嗰啲賣家供貨嗰啲，咁係可能你賣嘢，可能你係啊，你個銷售額你呼佢，可能你增加咗一倍咁，但你個利潤咧係低到，俾佢撳到鏈到好低咯。咁初步嚟講咧，即係最初你見到就係可能啊，消費者就好得益嘅，一定係，即係一定係將個價錢，但係咧長遠嚟講咧就係好大鑊嘅，因為你成個市場，如果俾佢 dominate 咗嘅話咧，就你都知道，而嗰啲壟斷性咁樣，到時咧，嗰個生存空間係好少嘅樣啊。 係啊， 類似超級市場啫嘛。嗱，以前澳洲好多嗰啲 corner shop 嘅，即係 超級市場嘅。有啲 milk bar， 有啲 milk bar 嘅，我諗即係你都係80、90年代嚟啦。有啲 milk bar， 有陣時有啲即係啲 community 搞嗰啲咁嘅嘢，係啦。 啊，即係你買麵包、買啲牛奶咧，就唔係需要超市場嘅，你可能街角一間鋪頭仔就乜，即係類似嗰啲咁樣就賣曬㗎咁樣。咁以前嗰啲都生存到，因為你可能你嗰、那個點啊，即係你冇咁方便啊嘛，即係冇唔使揸買麵包，你揸架車出去買咁樣。 係啊。 咁但係後來呢啲超市場入咗，即係慢慢壟斷咗，即係澳洲得嗰兩三間大超市場壟斷曬㗎啦。咁佢嗰個來嗰個貨咧，你嗰啲譬如你。一樽牛奶咁樣，哇！如果你 Woolworth 同你，哇！我同你攞一千樽牛奶，咁你俾呢個價錢，你 corner shop 可能你攞十樽，你俾唔到咁嘅價錢噶嘛？咁目住係佢一定平過你噶嘛？啊！咁慢慢將，如果呢個相差呢、這個價錢太大嘅時候，你就慢慢會你係嗰啲生存唔到噶嘛？咁 same as 如果你啱啱入嚟之後咧，即係。消費者初係會得益到嘅，但係唔係咁健康喎。即係如果有一啲啲 regulation 禁止佢去壟斷咯，如果唔係都最後都係消費者受害，我覺得係呢樣嘢唔話平咗平，即係一定係平係好嘅。即係如果你睇眼前嘅利益，咁可能係消費者係越平越好啦。但係長遠嚟講，你要睇下佢會唔會壟斷咗市場，或者成嚇呢樣嘢要留意下咯。 系咯，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嗱呢嗱，另外你讲起啲 article 咧，我觉得好有趣，就系、是、Amazon 嚟到澳洲咧，系令到点解即系啲 local 嘅 competitor 系即系叫做冇咁 competitive 咧？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嗱，你而家咧就 check 下我啱啱 post 出嚟嘅，就系、是、呢个 Skype conversation 嗰度啊，咁啊有篇文嘅。咁啊，就係講 Amazon 嘅 return policy 咧，就係 no questions asked 嘅。即係譬如我要買架呢細路要踩單車啦，咁我買架單車俾佢，咁點知咧張凳咧太高，我細路咧就即係未夠高啊，咁我要退貨咁樣啦。咁 Amazon 咧就係無條件嘅，你唔啱得 original packaging， 你搞個 shipping label， 你 ship 翻嚟，我哋俾個 shipping cost 咁樣啊嘛。咁你呢度就係咧講緊，譬如你話啲澳洲 retailer 咧，嗱呢間嘢叫 Kogan 啦，就講佢個 return policy 係冇咁 liberal 咯，所以就即係可能你 in the meantime 有機會 lose out 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你 Amazon 入嚟，你話會唔會真係搞到全部嘢執笠咧？咁我梗係想啲本地嘢就收皮咁樣啦，因為真係。即係本地啲大超市嗰啲嘢壟斷得真係好撲街啊嘛！但係我覺得就因為你澳洲你始終係有好多 regional 嘢，你其他啲大嘢未必入得去。你始終你本地姜都會有佢嘅市場咁樣咯，係啦。咁啊， 咁你類似咩咧？嗱，好似 Costco 咁樣嘛 ，Costco 呢度都唔係好成功嘅，但係喺美國好行㗎嘛？我唔知啊，美國加拿大係咪好多 Costco 啊？ 行噶，但系澳洲你知而家，你好多人唔系间屋唔抌到咁多嘢，咁你 Costco 你买你，除非你真系唔去旅行同埋高用量啫，你大佬你 即系嗱，你饮咖啡，你知道有啲纸 filter 噶嘛，系咪啊？即系啲空 filter 可以接咗佢咁样噶嘛？嗱 ，Costco 咧就一盒咧就佢系三包包埋一包咁卖啦，咁每包有300包咁样，咁一次过要买900个 coffee filter， 咩900个 coffee filter？ 你就算你日日饮啊，我一日俾你饮一日俾你饮一杯咁样啦，都差唔多三年啦，系咪先？你点买啫？你唔系好啱澳洲嘅，澳洲啲咁嘅叫即系地方细啊，咁样嘅系啊，唔系特别啱，唔系特别啱呢度咯，系啦。咁啊，下一单料啦，都讲 Amazon 咁耐啦。咁啊 ，Elon Musk 犀利，呢个找数成功。你知佢之前就即系讲紧呢个 South Australia 就即系成日停电啊，你风力发电又唔稳阵咁样噶嘛，咁就即系佢就。喺South Australia 就起咗一大扎锂电池咁样啊，系可以储电咁样啊。咁佢就即系原本就话，如果唔可以喺100日内起好就即系就如果唔系就免费啊嘛。佢真系100日内 deliver 到喎，系啦。 但系运行咗未？运行试过未先？ 12月1号就开始运作啦，系啦。 嗱，即系佢起好唔等于佢冇问题嘅。 我佢 run 到系啊，咁就即系。咁就即係讲佢，因为佢7月尾开始起㗎嘛，咁开始起到咁样嘛。咁如果佢真係运行得冇问题嘅话，你觉唔觉得係俾钱卖广告嘅呢单嘢？ 我觉得即係我觉得会唔会吹大咗？其实佢呢个 power grid 系咪类似一啲应付断电嗰一刹那用嘅啫？系咪啊？ 系啊， 即係你唔可以即係provide 到。咩噶嘛？ 佢唔系主力啫嘛，佢系一来做 backup 啊，同埋做 supplementary 啊。 咁但系佢一定要即都系要嗰句话，你要试过先得咯。如果唔系，你冇你口讲理论上咧系得嘅时候，如果到即系点啊？即系唔知佢点喎。同埋佢起啲，我唔觉得有咩难度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啲电脑都系噶啦，电脑中心都系有个嗰啲叫乜 unlimited power supply 噶嘛，都系一大堆电池喺度，佢即系能够顶住佢一阵，令到嗰啲后备嘅发电机可以 take up 啫嘛。佢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系啊。 哦。 咁啊，即系 whatever 啦。咁就即系佢而家 run 到咁，我都为佢高兴嘅，即系澳洲系可以做呢个叫做佢嘅 solution showcase 咁样，系啦。咁啊，点啊？你想唔想讲 auction 啊？ 提少少咯，即系都系未都系六啊几啦。今个礼拜，即系Sydney New South Wales 嗰个系嘛？66% 嗰只 啊？66% 啊？咁啊，即系。睇下啲咁嘅 Chatswood 啊，即系指标性嘅嘢。 但我反而留意到其他，譬如即系除咗 Victoria 同 New South Wales 呢两个省嘅拍卖率之外，我立挂其他嗰啲，话得好低嘅啫。 系啊， 即系卅几嘅啫。 你全部都系 西澳啊， 卅零澳 啊，即系咪啲 Victoria 呢？同埋呢个Canberra， 即系首都区呢度系呢三个地方系。六啊几个 percent， 即系其实低嘅，因为最 hit 嗰阵时候应该系去到七啊几嘅系嘛，嗰啲拍卖个清盘率七啊几 percent 嘅，而家系六啊几系跌咗嘅。不过但系如果我睇翻其他澳洲其他嘅省啊，即系譬如你 Queensland 啊嗰啲地方咧，即系三四十嘅啫喎，嗰啲 系啊， 咁 即系其实而家都系讲，而家基本上你都系啲人就开始就。即係吹淡風咁樣啦，咁就即係一來就係講澳洲而家嘅呢個叫資產泡沫係俾呢個叫做GFC 啊，即係呢個08年嗰陣更加嚴峻啦，因為以前起碼仲有 mining 嗰啲嘢頂住啊嘛，而家就係啲嘢變咗更加貴，同埋你個低息環境係令到好多人過度借貸啊，咁樣啊，係啦。 我可能留意到即系一年前啊，或者一两年前咧，就其实嗰阵时都有啲系报道，即系有啲嘅嘢系话，喂，好高咯，楼价好高咯，咁但系个楼价一路系咁升啊嘛，咁但系我发觉 今年呢幾個月啦，近呢幾個月啦，係呢啲咁嘅文章，即係暢談嘅文章係多咗好多。啊，呢啲咁樣就係嗰個幕都未爆啊，係咪都係？但係我問題就係話好，其實你之前都睇過就話，其實陣雪梨可雪梨嚟講咧，其實嗰個攻係大過球嘅喎，攻過於球喎，除咗啲環區啊嘛， 嗯， 係嘛？嗰啲个布袋咁啦，但系即系嗰个现象系唔系即系好怪咁样畸形咁咯，唔系好健康咁样，我觉得。 咪侧埋一边咯，即系你一方面咧，你就见到好多时，譬如你话 domain 啊 real estate 嗰啲咧，出埋好多即系啲咁嘅 young family 买到咩咁，因为就点 overseas investor， 但系你睇清楚啲 young family 咧，好多咧都系即系咩，即系呢个叫做。我储嗱，即系譬如你话份首期10,000蚊啦，我储咗80蚊，但系我老豆俾埋嗰九九二零咁样，系咪先？ 其实佢有啲似香港噶啦，已经啊，即系香港就仲严重啦，仲离谱啦。但系我意思系呢度个楼市嗰个走趋势都系慢慢就 down size， 一路去到慢慢 down 下 down 下，连。即係點啊？連嗰啲新嗰啲叫做咩 ，Young Generation 都買唔到啊！要即係靠副幹嘅，而家要呢度已經係咁啦。 係啊，所以咪就係、是啊、即係講緊係，哇！呢、這個正啊！呢、這個就係澳洲咧，就一即係比起即係一嗱澳洲咧第四個 quarter 咧，即係 Sydney 咧就起緊350個地盤啦，好癲喎！你 Melbourne 都係150啫，跟住 Brisbane 咧就大概我諗呢度大概70到啦。我嘅 Toronto 大概60度，系啦，呢个好黐线咯，系咪啊？ 系啊，数字上又好大镬嘅，已经系，但系即系冇人知啦，冇人知佢今年系会唔会爆定会唔会升啊？继续系嘛？呢样即系好难讲有啲啊。其实我都系好大因素都系话外来，即系你嗰、那个 热钱 系啦，热钱入咗几多，同埋你有几多人，即系有几多大人。就会涌入嚟买楼呢样嘢，好影响咯。即系讲真，你我就一路都好 curious， 但系 local 个人口增长同埋你系有几多啊，大佬？ 有两套，即系其实有两套讲法啊。嗱，一套讲法就系咧，点解楼价升咧？就系、是、因为一年大概澳洲大概有 2% 嘅人口增长啦，咁就再加上呢个叫做控制 supply 咁样啦，但系。你而家你其實你 supply 係 abundant 咁樣嘅喎，即係我唔係好理佢啲盤係咪即係根本就冇喺澳洲賣過啦，譬如新嗰啲啦，同埋就即係你 supply clearly 你係 not an issue 咯，你 apartment 你，但係你繼續升咁，你唔係 blame 黑錢 blame 咩咧？係咪先？ 咁我即係我有條數而計啫，你話個2% 嘅人口增長啦，但係你係。有增長唔 equivalent 你嗰個咩噶嘛？你嗰個物業嘅需求，你冇啦，增長2%就增長2% 物業噶嘛？ 細路都係買樓好冇？真 係你咪出買一間樓咩？梗唔會噶嘛。同埋你一定會係好多時候，你一定會係或者結婚或者係有需要本身住你先買樓嘅啫。如果唔係，你通常好多時都住開嘅，你都係一齊住啦咁樣。除非即係嗰個增長唔係咁樣計咯，我都有。同人口即係唔會話你增長人口1%就樓價樓嗰供應就要多翻1%就唔係噶嘛。 係啊，即係我又唔認為澳洲嘅 job market 係爽到係一畢業出嚟做嘢就走去揈一間啦，係咪先？絕對唔係啊！即 係而家係好難啫嘛，即係而家係好難買，即係你可能你都话要起码做10年8年嘢，你都可能先储到个首期啦。 买储个首期，买间 one bedroom 啫，唔系一间屋。 系咯， 都唔系 two bedroom， 系 one bedroom studio 嘅啫。咁啊，即系系啦，咁啊，你仲有冇嘢补充啊？今集做到呢度咯，系咯。 冇啦，系啦， 咁啊，系啦，咁即系睇下，希望下集唔好又俾我喺《苹果日报》揾到啲料嚟耻笑嘅，真系咁啊！自己都唔开胃，大佬即系镬镬都系咁嘅，即系出口变内销啲咁嘅扑街新闻，真系唉咁啊！即系下一集咁啊，希望猫姐翻嚟啦，咁啊，即系睇下月尾啊，圣诞有冇机会做集现场版啦，系啦， 好 OK， 咁啊，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倾啦，拜拜， 好，拜拜。